轰天炮。就算是无视这技能的伤害，却也不能无视其冲击力。这技能硬吃，没有霸体状态，那肯定是会被轰飞。秦慕云连忙操作零下九度闪避，一边抬枪还了一击，但是视角随之一瞥，心下却是一紧。轰天炮他闪过去了，但是澎湃的气劲儿却还是朝着他们霸图的另一个角色冲了去。百花缭乱，张家乐的百花缭乱。方瑞的骚扰果然卑鄙又猥琐，偷袭零下九度不中的情况下，居然还准备了一个备胎，而且两个目标都有极清晰的目的性。命中零下九度可以帮叶修减轻压力，命中百花缭乱则更好，他的百花式光影此时对叶修和苏慕城两人都有干扰。秦慕云不知道张家乐注意到了没有，连忙在频道里打了个叹号提示，他甚至已经来不及打字了。张家乐也确实没有注意到这段，但是秦慕云这个叹号出的及时，不止张家乐，甚至韩文清和林静言在看到这一叹号提示时都不管其他，先做出了规避的动作。百花缭乱，一个鱼跃前滚翻，轰天炮的气流卷过，秦慕云稍松了口气。方瑞的海无量此时却已经失去了踪迹，下一次会从哪里出现，谁也不知道。秦慕云心里有些忐忑，这本该是他盯防的内容，但方瑞的这个猥琐他自觉应付起来有些吃力。秦慕云大器晚成，比起一般新秀他更为年长，也更为成熟理智。从出现在霸图阵容的第一天起，他就知道他不会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霸图战队在当时几乎拥有了全联盟最璀璨的星光，一个个注定都会载入荣耀史册的名字汇集在他们的队伍中，而秦慕云成了他们身边的第五人。这样的处境恐怕会让很多新人感到压抑，但是秦慕云没有，他十分妥当地处理好了自己的身份，在这样一个已经充满了星光的群体中，他不需要再多少璀璨，或许在那种璀璨之下稍稍暗淡一些，更能让自己充分发挥。于是秦慕云开始了他存在感稀薄的职业生涯。对于如今这个时代的新人来说，恐怕没有人会甘心会是这么一个状况，他们都恨不得将自己的一切立即展示在所有人面前，让人们飞快意识到他们的价值。秦慕云没有，他就是这么看似暗淡地走完了一整个赛季，他的数据不怎么出彩，他没有在比赛中有过什么关键镜头，但是他一直是主力。因为哪怕存在感再稀薄，秦慕云却相信自己的贡献，自己的价值不会被疏忽，因为他们队中有一位张新杰，不会遗漏一切的张新杰。有这位副队长，让秦慕云可以安心以这样的方式去比赛，而不会担心连自己战队都把他忽略掉。秦慕云成功了，哪怕长久未受关注，但一整个赛季下来，一个毫无存在感的选手却一直是霸图战队的团队主力，但是这样一个现象就已经无法让人再忽视了。场上的秦慕云依然是藏身于大神光辉下的打法，但是他的存在已经不再被忽略，于是到了这一赛季，旧有的打法都有些不适合了，因为对手们都已经会强行注意他，一个坐稳霸图主力位置的选手没人会忽视。原来那种忽视后的活动空间没有了，秦慕云不得不适应新的处境，而霸图战队也正巧在这个时候有了调整，秦慕云有了新的任务，他不再隐没在大神光辉中，而是要活用自己的能力，让大神们的光辉变得更加璀璨，他要成为那三位一体攻击组合身边的一个补漏者。可是现在面对方瑞，秦慕云有些担心自己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位猥琐流的大师实在太鬼了，虽然有方瑞的老搭档林静言给霸图的诸位介绍了不少方瑞的战斗方式和习惯，但是因为职业的转变，只凭这样的介绍就想跟上方瑞的节奏很难， 因为霸图的好汉们真的和这种猥琐格格不入，他们跟不上的主要还是方瑞的脑节奏。会是哪里呢？零下9度的视角不住地旋转着，原本拥有着出色选位能力的他是很擅长从这些方位中挑出骚扰的可能性，但就之前方瑞的那一手猥琐错位攻击后，秦慕云的信心有点丧失了。 别慌。 这时霸图频道里跳出张新杰发出的消息，他看出秦慕云有些紧张，霸图战队多的是身经百战的老将，结果就这么一位经验稍浅的选手，结果立即就被方瑞的偷袭给扰乱了精神。 我来。 这时有人又接过了一句，林静言的冷暗雷赫然朝着这端跑了过来。三位一体的攻击组暂时被拆散了，韩文清和张家乐两人就已经足以咬紧苏沐橙，而让齐慕云一人看住叶修和方瑞这两个题目太难，林静言果断过来施以援手。方瑞无疑是他很熟悉的对象，冷暗雷的视角一转就已经所向的一个位置，海无量果然就在这个方向。方瑞也是无奈，不愧是老搭档，揣摩起他来特别得心应手。海无量正准备运气的念起，连忙又沉了下去。方瑞开始重新审视局面。方瑞在观察，张新杰同样也在。新星已经有三人现身，苏沐橙此时被孤立在外，叶修正在试图建立联系，而方瑞正试图用他的神出鬼没来扰乱霸图的整体节奏。这当中不存在战术配合，星星是在各自为战，这显然不可能是他们一开始埋伏的目的。埋伏已经被解除了吗？可是这样的话，罗辑呢？安文义呢？张新杰没有忽视对之前他们认定的可能性位置的监视，却并没有发现角色的异动，而这端战斗已经展开，也再没有精力派出人手去那些位置详查，就将现在的攻势继续延续下去吗？张新杰将时不转的视角调整到了战斗端，局面还没有大变，但是叶修和苏沐橙的能力已经不止于在此，林静源转去对付方瑞，无论如何也会让这边压力大减，僵局应该会被打乱了吧。林静言转火，虽然针对方瑞很有效的一招，但是同时却也是张新杰对星星一次摸底，星星的另两人依旧不曾露面，这让他无法彻底排除隐患，所以在方瑞的干扰下顺势放给星星一些空间，他想借此观察一下星星的动作，希望彻底看出星星的底牌。百花缭乱的攻击掩护下，韩文清的大漠孤烟不住地逼近沐雨成风，虽然他还始终没有真正攻击过，但是他所带来的这种逼迫对于苏沐橙而言压力远比张家乐发动的攻击要大得多。被韩文清的大漠孤烟贴了身的话，对于他这个枪炮师来说，除了死几乎不可能有第二种结果。退，他不住地退。苏沐橙似乎没有找到什么周旋的方式，只是不住地往后退开，保持距离。他退，韩文清进，张家乐进，张新杰的十不转也要退队前进。霸图全队被进一步拉进这片居住区，霸图诸位的视角内已经可以看到很多搭在树上树下的房屋，但是他们可不是一味的就跟着沐雨成风往深里走，霸图全队依旧保持着阵型的完整，在跟随沐雨成风向深处进发的同时，他们甚至有过突然转火包围叶修君莫笑的企图，但是最终却被叶修识破，就好像霸图阵型始终不乱一般。叶修的君莫笑虽然没能成功接应到沐雨成风，但是却同样跟上了节奏，让霸图也无法露出空档。林静言和方瑞也各自配合着自家的节奏，同时监视着对方移动着。比赛的气氛很古怪，双方看起来都可以踏出一步让局面有大改变， 但是却偏偏没有踏出这一步。巴图始终没有全面铺开攻势，星星这边也没有奋力支援苏木城，双方看起来都只用了七分力，然后留着三分让观众焦躁不已。比赛还在试探阶段呢，玉文州发来消息对黄少天说着，之前他只觉得叶修为了系列赛的胜利想要摸清楚霸图现在的状况是怎样，现在看来霸图在张新杰风格的指导下却也想彻底摸清星星的底子再做行动。星星到底是什么打算呢？宇文州同样也有疑惑，只可惜哪怕是上帝视角他也无法知晓，比赛转播给予这二位有限的镜头中根本看不出什么问题。谁会先破坏目前的这种平衡呢？高手看门道，此时的关键就在这一点了，双方都想后发制人，就看谁先沉不住气。不过就局面来说，星星就算有耐心，局面也不允许他们过多的消耗吧。这正是张新杰的可怕之处，他的战术从不猥琐，就是以势压人，逼得对方不得不做出他所期待的选择，而这种风格也是借了霸图战队这强大的攻击性所养成的。 星星还想不出什么办法吗？ 潘林此时也在大叫着，对于看得不够深的人来说，此时星星处于劣势，被霸图逼得步步后退，再没有好办法的话就只能强行出手了。 来吧，亮出你们的底牌吧。 不会只是一套埋伏吧？ 召唤师在这场比赛这张图中到底想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张新杰全神贯注的期待。